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5号星期二，农历10月18，北京晴，7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习近平主席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引起与会中外嘉宾热烈反响。 李克强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第二次中加总理年度对话，两国总理共同会见记者。 张德江出席第四个国家宪法日座谈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汪洋将出席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 王沪宁出席弘扬红船精神座谈会，强调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大力学习弘扬红船精神，用伟大精神推动伟大实践。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五年来，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使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发生重大变化。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第二篇，张江新速度 系列策划共享单车下半场第二篇，有去无回的押金困局。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被胡塞武装打死。 以下是详细内容。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3号在浙江省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发来贺信。他在贺信中指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关键时期，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我们倡导4项原则5点主张，就是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尊重网络主权，发扬伙伴精神，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做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起热烈反响。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聆听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后，腾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化腾说，他非常认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这次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也强调，希望为全球互联网的治理贡献中国的力量，向世界呈现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个命运共同体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啊，需要各国政府、各行业的合作伙伴以及社会各界一起探索，进行共建和共治。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宗年认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未来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一直延伸到现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未来的空间，网络空间是一个人类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说，习主席的贺信中提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这其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至关重要。 要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实体经济，要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我们的供应链体系啊，没有构建起来，供应链体系是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体系要建立起来，特别需要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智能制造需要智能服务，这是数字技术的一个新使命。 习近平主席贺信中提到，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西湖电子集团董事长张国京现场聆听后深有感触。 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我们像我们这样已经在进行大数据云计算的企业，更应该搭上这个快车，而且能够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更加以开放的态度把大数据的资源给大数据的产业来共享。 爱彼迎联合创始人内森·布莱卡斯亚克表示，贺信中提到的开放共享令他印象深刻。 我认为中国看到了共享经济的潜力。习近平主席提出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能。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想法。 对于贺信中提到的互联网发展给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带来许多新的挑战，信息传播和技术促进和平基金会主席丹尼尔认为，互联网应当向好的方向发展， 国与国之间要携手共进。 Between governments, we can develop. 我们可以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系列的行为标准和规范。一旦互联网上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件，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共同打击犯罪。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我们不该互相侵犯。互联网的本质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development.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文章《领航思想的力量，开辟新时代》。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考上，文章从实践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世界意义四个维度，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力量。文章说，今天我们在中国大地感受到一种新思想的磅礴之力，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由此抵达一个新的起点。 央广记者陈鑫报道。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军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要以高度政治自觉和走在前列标准，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和先期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作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权威读本，组织官兵原原本本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新华社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亚明·阿卜杜尔·加尧姆将于明天起到9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第二次中加总理年度对话。李克强欢迎特鲁多再度访华，积极评价中加关系一年来的发展，充分肯定两国总理年度对话以及外长年度会晤、经济财经战略对话、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等机制发挥的积极作用，一致同意发表中加气候变化和清洁增长联合声明，建立中加环境、清洁能源两个部长级对话新机制。李克强表示，当前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中加关系要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不断拓展共同利益。中方愿同加方加强交往，凝聚共识，聚焦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中加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李克强指出，中加务实合作有互补的优势、互利的基础、共赢的前景，我们愿同加方扩大双向贸易投资合作，鼓励两国企业结合自身优势赴对方国家投资兴业，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挖掘创新合作潜力，拓展清洁技术、航空航天、民用核能、农业科技等新兴合作领域，密切人文交流，办好明年中加旅游年活动，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李克强强调，中加同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和世界贸易大国，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问题上发出积极信号，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愿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创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将继续是国际投资的热土。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特鲁多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教育、食品安全、能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并共同会见记者。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出席第四个国家宪法日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中之重， 全面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更加坚定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更好发挥宪法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张德江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定不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动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新华社消息，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将于明天到8号在广州举行，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将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期间，汪洋将会见出席论坛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 央广消息，弘扬红船精神座谈会昨天在浙江嘉兴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并在瞻仰南湖红船时强调，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让红船精神永放光芒。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红船精神等革命精神的重要指示，推动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激励和鼓舞广大干部群众用伟大精神推动伟大实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任务不懈努力。王沪宁表示，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它所承载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是激励我们党顽强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是我们党立党兴党、执政兴国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精神支撑。要把弘扬红船精神同深化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结合起来，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线，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要深化对红船精神等革命精神的学习宣传，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引导人们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主持会议，浙江省委、上海市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浙江嘉兴市委负责同志和党史专家做了发言，部分省区市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主要负责人、社科研究机构和智库有关党史专家等参加会议。座谈会前，与会人员共同瞻仰了南湖红船，参观了南湖革命纪念馆。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部署要求，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村务监督工作，切实保障村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村集体利益，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村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各项工作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严格依法监督，保证和支持村务监督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促进村级事务公开、公平、公正。 截至今年10月底，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五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9.32 万起，处理26.26万人。数据显示，全国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呈逐年大幅下降趋势，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发生重大变化。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西湖会曾经是隐藏在西湖景区内的著名高档会所，2014年在中央整治会所中的歪风后开始转型。今年国庆中秋长假，中国之声记者再次来到这里。 现在点吃的是有面条， 还小笼包、炒菜完全没有。 现在就是老百姓就把这里盯牢了，不让炒菜， 怕慢慢又变得。 记者看到，超高消费的西湖会已经转身成为平民化的湖畔居茶楼曲园店开心茶馆。据统计，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截至2017年10月，全国查处违规公款吃喝、送礼、国内旅游三类突出问题共计45000多起，其中违纪发生在2013年、2014年的占68.6%，发生在2015年的占17.1%，发生在2016年的占10.8%。发生在2017年的仅占3.5%，总体呈逐年大幅下降趋势，基本刹住面上四风问题。但数据同时显示，违纪问题仍然进而不绝，反弹压力较大，有的问题还出现隐形变异，整治四风问题的任务仍然艰巨。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释放出以钉钉子精神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的强烈信号。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熊金峰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县乡村等基层单位，强化压力传导，推动纠正四风工作向基层延伸扎根， 盯住具有审批权、监管权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以及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严防灯下黑。我们还将加大执纪问责力度，对党的十九大后仍然我行我素、不收敛、不收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查严处。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成立于1992年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聚集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创新型人才，也吸引了众多跨国企业。但是，让许多人感到困惑的是，跨国企业很可能成为创新孤岛。他们在围墙里进行科技创新，与地方经济几乎没什么关系，与周边的高校、研究院、企业也不打交道。如何用好这些跨国企业的创新资源？张江高科技园区动起了脑筋。特别策划《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今天请听《张江新速度》。采制：央广记者白杰哥、杨静、傅文杰。 抽左拳。 在上海浦东的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韩泽耀正在给平台首席执行官吴家祥演示他们的两款产品，一个 3D 打印 DIY 可编程机器人和一辆人工智能汽车模型。韩泽耀是一家青少年科技教育培训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半年前他们被德国博士集团看中，推荐到张江管委会牵头的这家孵化平台。 因为我们上次早餐会也聊过这个问题嘛，你车架可以就是更酷一点， 对， 尺寸的稍微再大一点，因为跟这个 这里看起来跟很多孵化平台类似，是创客们集中办公的地方。但是吴家祥不甘心只当个二房东，他领衔的这个孵化平台一手牵着堪称巨头的跨国企业，另一手有数百家上海本土企业做支撑。他希望借助这三方力量，帮助韩泽耀这样有技术、懂创新的年轻人快速成长。但是成长总有烦恼，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的工作有一部分很像上海的老娘舅，需要调和双方的矛盾。 经常会发现矛盾，因为文化不同，你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给到他最专业、最及时的支撑，这是我们做的事情。 除了化解矛盾，还要打通影响效率的环节。据了解，一项技术从申请发明专利到授权通常需要30多个月，而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一般是3到6年，申请专利占据他们大半个甚至整个生命。今年7月，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成立，第一个工作站就设在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 试运行期间，他们创造出三个星期完成发明专利审批的新纪录。吴家想说，这在全球都是领先的。 帮助这些知识产权申请者、发明人快速地拿到专利，对他们来说，后面的估值或者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没有办法用数字来估量的。 在成立25年的张江高科技园区里，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是只有一岁的新生力量，但就是它，一年时间已经孵化34个项目。目前平台入驻的所有公司都还活着。这让看惯创新企业九死一生的吴家祥很欣慰。 我们目前形成的特色就是把张江的各种资源通过平台起到一个高效的、信任的、专业的连接。其他区甚至其他省市也在跟我们来交流这个问题，如何把我们这种模式去复制出去。 系列策划《共享单车》下半场，今天播出第二篇《有去无回的押金困局》。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北京通州曾经的酷奇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总部， 人家一年7-8百的，能多出都2000多1000多。 也有朋友让我帮退，这过程还比较坎坷吧。我给公安局至少打过7-8回电话。 北京市通州区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乌迪说，当前针对押金的投诉解决率约为30%。 截止到11月30号，全国的消费者投诉的数量超过1万。咱们区交警这儿的投诉量是1.1万，解决了3125。 这才仅仅是酷奇。酷奇之前6月有悟空单车3VBike，8月有叮叮单车，酷奇之后11月有小蓝单车和小明单车，除了岿然不动的橙色和黄色，后来者频频出局。根据芝麻信用的初步统计，6家倒闭的共享单车企业已造成用户押金损失超过10亿元。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 很有可能是企业把押金或者是预付款和自己的这个自有资金进行混同了，一旦自己经营不好了，自己的钱没了，也就是顺带着把用户的押金呢、预付款呢都给搞没了。押金呢，其实啊就是用户的钱，跟企业是没有关系的。 今年8月，交通部、央行等10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用户资金安全监管。有业内人士称，该意见不具备强制力。当法律法规的白纸黑字遭遇集体性的无视和擦边球，法律法规唯有沉默以对吗？长途跋涉甚至求助黄牛来讨回本属于自己的押金，消费者的艰难维权从何寻找有力救济？详细报道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今年7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生物共振波检测过敏源被指不靠谱后，国家食药监总局和国家卫计委近日发函，对摩拉、百康等2家治疗仪不再予以注册，并叫停仪器的超范围使用。央广记者任梦妍报道。 自2003年开始，一种叫做生物共振波的检测治疗过敏技术从德国引进国内，随后全国多家医院甚至3甲医院都购买了此类设备，其号称一种物质与人体多次接触后会产生信息的生物记忆码，这种记忆码就是过敏的隐信，通过检测共振波就能发现是否过敏。北京某皮肤科医院医生说，这种仪器既然在医院里就要相信， 这个准确率你不用考虑这些了，它既然好多大医院都在用，准确率是国家给你把关的，这个你不用想了，这个准确率很高，就是有点太灵敏了。 这项技术在被引进后，相关领域专家质疑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长期从事过敏源检测方向工作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李继阳： 是人体受到一个某种物质的共振波的干扰，这种理论完全是匪夷所思，没有一本医学教学书有学术价值的期刊说这个过敏是由什么物质的共振波引起的。 在关注到央广报道后，食药总局于今年9月表示，此类仪器从未被批准用于过敏源检测等用途，且产品注册证已经到期。对于此类生物共振波治疗仪的新注册申请，食药总局不予批准。近日，国家卫计委正式向各地方卫计委发函，要求相关医疗机构立即做好此类产品的相关处置工作，对注册证过期后生产的产品要立即停止使用。 新闻动车组：5年内，我国将禁用全部高毒农药。3级医院评审结论改为备案管理。中国空军出动侦察机赴黄海、东海、远海训练。请听报道。 作为农药中的重要品种，高毒农药防治效果显著，但稍有使用不当就会带来质量安全风险。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德表示，农业部自2002年以来已禁用22种高毒农药，其余高毒农药将在5年内全部禁用。 这一块要加快淘汰，利用5年的时间，把这剩下的10种高毒农药全部退出。我们现在条例规定的，对高毒农药是实行定点经营、实名购买、索引管理，所有高毒农药不许在果菜厂这些熏货农产品上运用，这是我们一直很严格执行的一条。 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 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发出了关于取消三级医院评审结果复核与评价行政许可事项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三级医院评审结论改为备案管理，各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按照有关要求严格执行国家医院评审标准。国家卫生计生委目前正在修订医院评审办法和评审标准，将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郑雪倩表示， 实际上就是将事前的审批管理改为了事中事后的一个监管，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说放松了对医院的管理，加强了它的监管和发展以后呢，它对患者是有益的。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中国空军近日出动侦察机赴黄海、东海、远海训练，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介绍说， 中国空军侦察机这次远海训练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区域，当天空军同步组织了歼击机、预警机和地空导弹部队实施协同训练，空军常态化组织航空兵海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空军要飞得更远更深，不断提升实战能力，忠实履行空军使命，维护国家战略利益。 央广记者王国权空军报道。 第三轮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昨天在东京举行，两国工商领袖、政府前高官、专家学者共70名代表参加对话。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身边的一名高级官员4号证实，萨利赫及其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党副总书记阿瓦迪当天在逃离首都萨那的路上被胡塞武装打死。胡塞武装随后通过电视台播报了萨利赫被打死的消息，并展示了相关视频画面。 美国国务院3号宣布，美国决定不再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制定进程，称其损害美国主权。联合国大会主席莱恰克随后对此表示遗憾。 葡萄牙财政部长马里奥·森特诺在4号的欧元区财长会上当选下一任欧元集团主席，将于明年1月13号就职，任期2年半。 英国工业联合会4号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受到脱欧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英国明年经济增长仍将低迷，至2019年英国央行还将加息3次。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央广记者乌镇河畔对话艾比营联合创始人，共享民宿未来有哪些新玩法？ 网传让孩子远离雾化，雾化伤害比输液还大，雾化治疗真的这么可怕吗？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建、满昭旭、郑兰，主播文琪、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